各位群友大家好啊，讲座开始，感谢大家关注，所以发了个红包，红包代表我的心啊。这个讲座拖了很久，年前拖到年中，年中拖到年后啊，这个非常不好意思。这个讲座呢，首先呢，这个讲座呢，我觉得是对群里的大咖宁老师和周明和的致敬。因为大家都关注当下，所以呢，群里群友呢也喜欢探讨晚清。群大咖周明和先生和宁老师呢也开过几期这个晚清的讲座，啊，都讲得非常好。那我也这个讲一点啊。这个讲座的背景呢，实际上是一个很偶然的事情挑起的。有一天呢，大家群里群友们谈起来甲午战争，然后呢这个周明和说呢，他觉得甲午战争呢应该有机会避免。那么当然也有人表示不同意见。我当时如果说站队的话，我是主张说甲午战争是可以避免的啊，有机会避免的。但是呢，当时因为非常晚了，当时晚上可能已经12点1点的这个样子，所以呢，当时没有时间或者也没有机会来跟大家再深入讨论。那么那一次简单的短促的讲到这个之后呢，我也做了一些思考。那么今天的讲座呢，这个也是我思考的一些想法啊、看法啊、视角啊，或者说比较粗浅的成果啊。那么讲这个甲午战争能不能避免呢？我觉得首先呢，我们要简单的啊，因为对战争史呢，其实我细节战争的过程啊、细节啊，我其实也没有研究，也不是很熟悉，然后呢也讲不了太多，或者如果大家感兴趣呢，在百度上啊，或者找一本专门讲甲午的书看，我觉得可能应该一定比我要强。那么我主要是从比较大一点的角度啊，就是说从大清的国策的角度来回顾，看这个战争是否有机会避免。大的背景呢是这样的，就是大的背景呢非常简单的讲呢，就是说第一呢，在甲午战争的决策过程中呢，应该说光绪皇帝呢是扮演主角啊，因为他在光绪皇帝呢在甲午战争之前的5年呢就已经亲政了啊，就已经亲政了，也就是说慈禧太后呢都已经不再垂帘听政了啊。当然慈禧太后呢对这个政坛的各种影响力啊、权力啊依然很大啊，依然很大，但是呢他不再事无巨细的，或者说至少不垂帘了吧啊。这个是在1889年啊，还是1889年还是1891年，就是已经光绪已经亲政好几年了。那么第二个主要的背景呢，就是说在甲午开战之前呢，翁同龢呢是主战的，代表主战派，然后呢李鸿章呢是主张议和，就是不要打了，我们跟日本和解吧啊。当然和解的过程中具体的和解条件没有十分明晰啊，但是呢基本上呢这个具体的和解条件晚一点我们会提到啊。就是总之呢，在暂时呢我们就说这个跟日本呢是有机会可以和解的，而且和解的条件呢按照当时如果李鸿章还可以跟翁同龢在这个问题上反复辩驳呢，就和解的条件呢应该不会特别苛刻或者不会特别过分。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也就是说甲午这场战争对大清王朝来讲，他可以和日本这个打这一仗，也可以避免跟日本打这一仗啊。那如果说避免这一仗呢，这个需要有些条件啊，这个条件我们晚点再说。那么站在1894年大清王朝的决策者 啊，比方说我们讲决策者主要是光绪和慈禧，以及他的重臣，比方说像翁同龢、这个李鸿章，当然还有其他的张之洞啊、这个左宗棠啊等等这些人哈。但主要的争议是发生在翁同龢和李鸿章张之间啊。那么如果我们带入，把我们自己带入到那个时代，带入到这个他们那个角色，就是说如果我们是大清的皇族皇室，或者大清的重臣啊，或者是他们的幕僚，那我们会如何提出我们的建议或者我们的看法啊？那我觉得就是关于甲午战争跟日本这个说大一点啊，是一个赌国运的战争啊，就是跟日本去赌国运有没有这个必要啊，是不是应该啊，那个其实是这样的一个命题啊。所以我等于是把甲午战争是否可以避免啊，把它拆解成这样的，就是把它化解成，就是说中国不也不叫中国了，其实当时不叫中国，当时叫大清王朝。大清王朝是否应该或者必须跟日本为了朝鲜来赌国运？那么回答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呢有必要从当时的，就是1894年就是我们如果站在1894年这个时点，站在大清的这个朝廷的角度，我们来给出一个建议或者一个决策，做出一个决策。那我觉得有必要看一下国际的大势啊，国内的形势以及中外的冲突啊，我想从这三个角度来看这样的一个问题，然后呢再来得出我的一些看法。因为涉及到讲国际大形势啊，这个我这儿要旁注一下，要插一个小话呢，就是说就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啊，我们叫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没多久呢，就1862年大清王朝呢在这个恭亲王的主持下呢，已经成立了叫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吧，还是叫这样的一个专职部门了。这个部门呢实际上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外交部，实际上呢这个清朝之后呢也把它也在这个基础上把它改建成就是北洋政府的外交部，叫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对，我没有记错，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所以呢大清朝呢对世界的事情，包括各国的动态啊，不是一无所知的啊，不是我们现在人以为的一无所知的。那当时呢也还出现了一些比较杰出的外交家，像郭松涛啊等等啊，这个有一些外交家。然后呢最在主要的国家，比方说俄国啊、英国啊、法国啊、这个日本啊，这些国家呢都有驻外公使啊，就是有常驻机构，然后呢这个也有级别不低的外派人员，所以说呢对各国的形势呢并不是一无所知。那当然到底知道的多么深啊，分析的这个政治情报、军事情报、战略情报能够搜集的多么深，这个现在我们因为我没有去对照这个文献哈，所以呢我很难我不好下定论。但是呢我想讲的呢就是说他们还是有一定的了解，我不敢说有非常充分的了解，但是肯定是有一定的了解他们。那么我现在在讲世界的这个国际形势呢，是基于他们对国际形势大的事件是有一定的了解啊，我们不去可能不会去深入太多，也没有时间来深入太多。那么第一件事情呢我想讲的呢就是说这个法国大革命，1789年到1794年法国爆发大革命啊。那这个大革命呢直接颠覆了、摧毁了波旁王朝。波旁王朝呢在法国呢是统治了几百年啊，统治了三四个世纪吧，三个多世纪啊，三百年左右吧。波旁王朝这个是有相当的根基啊，就是法国大革命就三年的时间就颠覆了波旁王朝啊，路易十六这个被推到了断头台，成立了这个法兰西的第一共和国，然后呢这个在拿破仑手里呢又成立了法兰西第一帝国， 然后呢，这个欧洲呢就形成了，也叫八国联军啊，实际上也是八国联军第一次这个对法国的这个叫我们的历史书上叫反法联盟啊，实际上呢，这个反法联盟呢，本质来讲呢，它不是反法，它是反对法国的革命啊。这个等会儿我再讲一下呢，大家都知道，就是说它不是。啊，这八个刚才讲的八国联军啊，就是八个国家呢，有俄国、西班牙、英国、这个普鲁士、奥地利，就是欧洲的大国，包括萨丁王朝，也就是后来的意大利啊，萨丁王国，就是欧洲的主要的列强都参与了这个联军，就是反法联盟啊，第一次反法联盟，一共有七次反法联盟。那么反法联盟是干什么呢？他其实不是要摧毁法国，或者打倒法国，或者要肢解分裂法国，不是的。他实际上是为了帮波旁王朝复辟啊。联军是反法同盟打败拿破仑之后，就是1814年第一次打败拿破仑之后啊，那对法国是怎么处理呢？实际上就让那个路易十八应该是路易十六的一个弟弟，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啊，路易十八复辟这个波旁王朝，这是第一次波旁王朝复辟啊，那后面还有波旁王朝第二次复辟，还有这个后来还有七月王朝，就是法国呢就进入了，法国基本上在后面几十年的历史里面呢，就进入了一个这个帝国啊，共和国又帝国复辟。又这个因为革命又形成共和国这样的一个循环之中，几乎每一次复辟啊，就帝国的复辟，这个都是在反法联盟的帮助下啊，就是波旁王朝啊的复辟几乎都是在这个反法联盟，就是各国的盟军帮助之下完成的啊。只有一次啊，就是最后拿破仑三世也很有意思，他是民选当上的总统，然后呢，通过修宪，当了皇帝，啊，成立了这个法兰西第二帝国，啊，就是，这是他是通过民选当上总统，然后来修宪，啊，这个也很有意思啊，这个也很有现实意义。这么多时间讲法国呢，实在是因为法国呢在欧洲呢它太重要了。那么19世纪的法国呢？包括一部分的18世纪的法国哈，处于欧洲的这个，它是欧洲的思想中心、文化中心啊，也是政治中心之一，就是在思想和文化上它是这个就是没有第二啊，就是不是叫没有之一的中心啊。那么政治方面呢，它是政治中心之一。那么法国的革命对欧洲的影响极其深远、极其广泛啊。这个没多久呢，就出现了这个西班牙革命。西班牙革命呢，是在1804年到1814年，1808年到1804年，啊，这个这是西班牙革命。1825年呢，俄罗斯发生革命，啊，但是这革命失败了啊。这个革命呢，但是这个革命呢，这个也很有意思，叫十二月党人革命。它是一个贵族革命，就是这些发动革命的人呢，基本上是俄罗斯的贵族、禁卫军，都是有官职的啊，但是年纪比较轻，然后思想比较西化，就不叫西化了，就是受这个受法国这种这个人权呐、这个宪政啊这种影响比较大，就是这个俄国发生十二月党人革命。啊，这个刚才前面讲到西班牙革命的时候呢，这个还要补充一下啊，就是说趁着西班牙革命呢，这个阿根廷啊、智利啊，就是说西班牙在南美的大量的殖民地开始这个独立啊，开始借着这个西班牙的内乱开始独立分裂吧，我们现在。然后呢1848年呢是爆发了欧洲大革命。欧洲大革命呢，这个几乎席卷了整个欧洲啊，它包括了这个欧洲的主要的大国，包括这个奥地利、法国、意大利、意大利当时叫萨丁王国啊，德国呢当时主要是普鲁士以及其他的很多公国， 只有俄国和西班牙还有一些北欧的小国例外啊，这里面还包括了这个就是革命闹得很凶的，还包括匈牙利啊，就是这个欧洲大革命爆发在1848年，席卷整个欧洲。刚才讲的这个革命呢，就一系列的这个革命啊，它实际上是欧洲的这个标志着欧洲的这个王权的啊示威啊，就是王权或者叫皇权大幅度削弱啊，遇到挑战，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啊，这个几乎所有的革命都是奔着这个它实际上是一个政治体制改革的这样的一种革命诉求啊。改革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要不呢就是君主立宪，要么就是共和制啊，就是反对君主制，就几乎所有的目标，这种刚才讲的几个国家几个浪潮的这个欧洲革命啊，都是针对君主政体的啊，要么呢就要达到这样的一个君主共和制啊，君主立宪制，君主立宪制的目的，要么呢就是达到这个共和制的目的啊。那也就是说呢，刚才举这些讲这些大革命的例子呢，其实也是在讲呢，就是说在19世纪在世界政治的这个中心地带啊，前沿地带或者叫中心地带，这个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大的浪潮啊，这样的一个浪潮呢，几乎有必要把它看作一个这个或者叫趋势，或者叫需要防范的对象啊，就是说所有的王朝君主制的王朝啊，都需要对此加以防范。那么为了防范这个呢，那欧洲还两次形成了，一次形成了四皇同盟，就是普鲁士、奥地利、俄罗斯和英国这四皇同盟，这是在拿破仑时代啊。啊，后来在德国统一以后呢，是德国三皇同盟呢，德国统一以后呢，这个三皇同盟呢是德国、奥地利和俄罗斯啊，啊，这三国形成了三皇同盟。三皇同盟呢，它三皇前面的四皇同盟和三皇后来的三皇同盟呢，它从国际关系上来讲呢，它是防范法国的再度崛起啊，但是它本质上呢，它是防范这个德国革命的，或者叫这种共和叫去君主化啊，去君主化的这个思潮和力量的蔓延。换句话来讲呢，它是一个政治体制的这个同盟啊，就是他们的政治他们的这个同盟呢，有一部分是国家利益，但是呢它更多的是政治体制的这个，因为都是君主制啊，这个有点类似于说我们跟朝鲜的关系外交关系比较好呢，就跟我们的政治体制的类似有一定关系，就是非常类似啊。刚才讲的是这个欧洲革命啊，但是欧洲大革命的时候呢，这个马克思当时正好30岁啊，是正好年富力强，思维活跃的时候，他后来对这个欧洲大革命的解释呢，是把它解成用阶级理论来解释，主要是资产阶级的革命啊，在马克思眼中，或者包括后来的所有的共产党，这个理论体系里面，把欧洲大革命都视为资产阶级的革命。啊，但是呢，其实我们细看里面的革命的所谓它革命的内容呢，有一部分是资产阶级的所谓的资产阶级革命，但这个权重和比例呢，我认为是很低的。它最主要的、最核心的、最本质的、大比例的，是对君主制的这个革命。它而资产阶级革命呢，在里面占的分量呢，阶级性占的分量比较低啊，这是我个人的看法。然后1878年借着那个俄国和土耳其奥斯曼土耳其的这个战争啊，就是最后一次俄土战争，罗马尼亚、塞尔维亚、保加利亚纷纷独立啊。保加利亚这个是获得了自治权，像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就是获得了完全的独立。这是巴尔干半岛的这个独立浪潮哈。当然除此之外呢也有啊，像包括这个大英帝国的加拿大这个殖民地啊，也在1867年几乎获得了独立。它这个独立呢叫做，其实不能完全叫独立，它叫自治领。就是加拿大呢在1867年呢成为了这个从原来的纯的殖民地变成了自治领。自治领呢这个几乎呢可以这样讲，就是说它80%已经独立了。 他除了宣战权没有，别的权利他都有。刚才讲到了呢，就是在欧洲的这个十九世纪呢，它主要是一个革命浪潮和独立分裂浪潮啊。那么有很多案例啊，这些案例呢都是大的国际事件。清朝呢，就是大清王朝呢，这个没有理由一无所知啊。那么另外呢，这还要看呢，就是我讲呢，就是有几个，还有几个大的事件，我来讲一下啊。一个呢是克里米亚战争。克里米亚战争呢是奥斯曼土耳其、英国、法国、萨丁王国对俄国的一场战争。这场战争呢，它基本上有一定的宗教性质啊，因为俄国呢，他想这个收回他对这个叫东正教的国家的这个叫保护权吧，啊，是这么个性质。然后呢，这个奥斯曼呢不愿意啊，那么引发了英法的干预。克里米亚战争呢是1853年到1856年爆发的，然后呢这个战争的结果呢是土耳其呢在英国和法国的帮助下啊，这个战胜了德国，然后呢这个也有一些国家，这个当时那个巴尔干半岛有一些国家是站在俄国这一边啊。那么克里米亚战争呢，其实对大清王朝来讲呢有什么启示呢？就是说其实通过外交手段，如果有好的外交手段的话，这个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呢实际上是可以得到列强的帮助的啊。因为这个就是列强之间它也是可以制衡的，它有它制衡的一面啊，它不是纯粹的说哪一个列强就注定可以欺负其他的弱国。因为当时呢土耳其呢已经是这个日暮西山啊，这个日落西山的这个实力大幅度削弱，然后呢对付俄国呢是完全不行的啊。但是呢这个英法呢为了自己的利益，也是为了国际势力在这个近东的平衡啊，当然也包括一些外交上的一些决策哈，这个就比较复杂，就参与了这个对俄宣战啊，并且呢帮助土耳其呢获得了战争的胜利，这是克里米亚战争。还有一个战争呢，这个是普鲁士对奥地利的这个战争。这个战争呢，这个是1866年就打了七个星期啊，也叫七星期战争吧，好像是叫。这场战争呢其实挺有意思呢，在哪里呢？就是说第一呢，这个它是继普鲁士和芬兰的战争之后不久不是芬兰啊，普鲁士对丹麦，对不起啊，普鲁士对丹麦。普鲁士跟丹麦呢大概在这个之前呢之前一两年吧，两三年打了一仗，就夺取了一个跟奥地利一起夺取了叫石勒苏伊格荷尔斯泰因这样的一块地方。啊，这块地方呢其实也是有争议的地方，就是可能讲德语区吧，我估计是属于德语区，没有去细查哈。啊，我猜测估计是德语区，从丹麦手里夺取了这块地方。当时呢是归战后呢是归了这个，把这块地方呢归了奥地利。然后呢这个几年以后呢普鲁士呢又要从奥地利手里夺回跑回这块地方。那么这场战争呢它的有意思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普鲁士当时的军事力量非常强，打到了首都维也纳的这个边上啊，就是相当于可以马上就可以破城啊，这个攻陷对方的首都。那么俾斯麦呢，这个就是后世认为是杰出的战略家、外交家，他阻止了普鲁士军方的要破城的这样的一个诉求啊。这个他当时使出了很大的力量啊，动员了这个太子，好像是这个说服了德皇啊，当时还不是德皇，就普鲁士国王放弃了这个破城，然后呢和奥地利呢签订了停战条约，就夺得了刚才说的这块地方啊，石勒苏伊格这样的一块这块地方，然后呢获得了一些战争赔款，然后就结束了这场战争啊。就是说这个战争呢实际上呢它不是从普奥战争来看呢，就是国际间的战争 反而不是你死我活的啊，这个我觉得比较要强调。等会儿普法战争，我接下来再讲这个普法战争啊。普法战争呢，这个时间也不长，也就一年左右，1870年到1871年，这个最后的结果呢是拿破仑三世在色当投降啊，这个第二帝国垮台，第三共和国成立啊。这次战争呢，这个战争的结果呢，就停战条约呢是割让这个阿尔萨斯洛林呢，其实也是有争议的地带，就是德法之间啊，这个地方其实说不清谁的啊。这个当然有很多矿啊，这个也有大量的讲德语的人，也有这个也有很多法语人口啊，是这么个地段。赔款呢，赔了50亿金法郎啊，50亿金法郎呢，大概相当于7亿两白银啊，就是折合大概7亿两白银。从上述的案例啊，就是我上面讲了很多的国际的大的事件啊，前面讲的呢主要是一个19世纪呢世界范围内还不能说世界范围内，就是欧洲啊，或者说世界政治的中心，政治的前沿，有一股革命的浪潮，这是一个。第二呢，可以说在世界范围内，因为涉及到南美洲啊，这个巴尔干地区啊，包括奥斯曼帝国里面的很多这个像阿拉伯地区啊，其实都有这种独立浪潮的，有的成功啊，有的当时还没有显现，就是独立浪潮在世界范围内是比较明显的啊。这是我讲的世界上两个，一个是浪潮，一个是这个风潮，独立我觉得是个风潮。那么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我讲这个克里米亚战争啊、普奥战争啊、普法战争这几个大的事件呢，其实呢可以看出，就是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啊，这个和矛盾呢、啊、它其实不是致命的，它不是致命的，反而对一个王朝来讲，革命是致命的。你比方说路易十六就走向推向自断头台了，这个波旁王朝就垮台了，那就是内部的革命反而对一个王朝来讲是致命的，对外部的战争啊，它可以是这个所谓我们说浅尝辄止的，或者蜻蜓点水的啊，是有限的战争啊。你比方说普奥战争就只有7周啊，普法战争打得很剧烈，这个也就1年多啊，啊，这个说投降都投降了，投降对这个皇帝，这个拿破仑三世这个皇帝也没有什么处罚啊，啊，对吧？这个普鲁士也没有惩罚这个皇帝啊。啊，当然50亿金法郎，或者我们把它折合成7亿两白银呢，我们听着挺多，因为说实话，我们这个大清朝当时实在太穷了，法国大概花了不到5年的时间就把这笔赔款全赔掉了。所以说呢，这个从赔款经济的角度来讲呢，也是有限的。割让的土地呢，也是一个传统的有争议的地带啊，就是它不是说啊，普鲁士虽然大胜法国啊，大胜法兰西。但是呢，他并不要你法兰西的命，他也没有说要肢解你，这个要这个分裂你，或者是怎么样啊？当然，这个7亿两白银也不少，但是呢，也没有要你这个整个这个要你的命。这就是我要讲的呢，就是国际形势，包括国际上的一些主要的事件啊，能够给我们的一些启示啊。那转过来呢，我们来看看国内的形势。啊，国内的形势和一些国内的主要的事件啊，第一个事件呢，我想讲呢，就是说我们也不要讲得太远哈，就讲往前走100年啊，这个1796年啊，就是这个18世纪啊，18世纪末期，嘉庆年间，1796年到1804年，四川、河南、陕西、河北爆发了白莲教起义啊，白莲教起义呢，这个历时8年。啊，这个还是对清廷的这个还是有相当的影响啊，这是一个白莲教起义。1813年呢是爆发了天理教起义，也是嘉庆年间啊，天理教起义时间不长啊，这地方我要解释一下，插一句啊，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历史书上、教科书上，包括百度都把这些叫起义，实际上从当局的角度来讲呢，这些都是叛乱了、叛乱或者叫匪乱等等啊。天理教起义呢， 规模不大，时间很短，很快就平息了，剿灭了。但是呢，这个也挺恐怖的，就是说怎么叫恐怖呢？就是他一度攻进了紫禁城，啊，就是进了紫禁城的这个大院里，啊，直接，当然皇帝当时不在，当时皇帝好像在北戴河还是在热河还是在哪？不是热河，这个北戴河承德吧，大概皇帝当时在承德，所以没有直接威慑到皇帝，但是呢，这个破了紫禁城，这还是影响非常大啊，影响非常恶劣。那接下来呢，就是1851年到1864年的著名的这个太平间国啊，这个历时13年啊，历时13年。那么太平天国呢，对大清王朝的这个影响呢，几乎是致命的啊，几乎是致命的。就是说，他差一点点要了这个大清王朝的命，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呢，这个太平天国呢，细的就不用讲了，太平天国大家都知道了，就是它历史很长，威胁很大。那么太平天国呢，它其实对一个王朝来讲呢，它不仅仅是，就是说它的威胁啊，它带来的这个负面影响和威胁啊，其实有三重啊，有三重。第一重呢，就是说它叛乱本身对大清王朝来讲几乎要了命啊，几乎要了大清的命，这是第一点啊。第二呢，这个为了平定这个太平天国这样的一个叛乱呢，出现了曾国藩这样的权臣啊，当然曾国藩最后是没有这个没有对皇帝取而代之啊，或者也没有对皇帝这个，就说他还是比较老实的或者低调的啊，非常低调，非常老实，非常的这个避嫌啊，这个就没有成为有威胁的权臣。但是实际上曾国藩当时的军权财权和他的势力是完全有机会啊，这个或者有可能吧啊，在平定太平天国之后再进一步去这个把大清王朝给灭了啊，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啊，或者说这至少对大清王朝构成了一个这个不可小觑的威胁，这是这个太平天国的第二面。因为如果没有太平天国的话，这样的权臣在当时来讲是不可能出现的啊，或者出现在你刚刚冒头的时候，他就很轻易的可以把你这个把你搞定。第三重威胁呢，就是我们讲的这个藩镇，就用唐朝的话来讲叫藩镇，用后来的话来讲叫军阀。就是这个曾国藩虽然没有成为权臣呢，但是呢，太平天国这件事情对后来的这个中央和地方的这个权力分布是有非常大的影响的。就是当时几乎啊，没有完全出现，我不能说完全出现了，就几乎出现了藩镇和军阀啊，这个包括后来的就是曾国藩时代的湘军，包括后来的淮军，李鸿章时代的淮军啊等等啊，这个这都有军阀的嫌疑啊。还有一点呢，就是说之所以说他是可能出现了军阀和藩镇呢，就是说他为了这个，他们为了镇压太平天国，实际上手里都有很大的财政的支配权啊，收税呀 啊募捐呐、啊、收税呀、啊，这个就获得了很大的财权。那么这个财权和军权相结合呢，实际上对中央的权力构成了很大的威胁啊，或者这种中央和地方的之间的关系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就我觉得几乎可以说，如果没有太平天国以及镇压太平天国，那么1900年就是这个庚子全乱的时期呢，因为八国联军攻进北京，当时出现了一个东南互保。东南互保的概念呢，就是说慈禧太后给各地下圣旨，这个要求大家去保护皇族。那么东南有好几个省呢，这个说这是此乃乱命啊，不奉诏啊，就是东南互保呢这个事情呢，我觉得往上追溯呢，就是太平天国的这个就地方势力做大的这样的一个影子吧，这样讲吧啊，这讲的是太平天国啊，太平天国影响非常大，非常深远。 那么这还没完啊，有很多啊，还有捻军。捻军的时间呢，跟太平天国呢有十几年的、十三年的、十二年的这个时间的这个交界啊，就是他们捻军的这个起义呢是在黄河淮河流域啊、是1852年到1868年啊，中间有十二年跟太平天国是交织的，就是同时，就是清朝、大清王朝同时要剿这个太平天国，还要剿捻军，这是两面受敌啊，这是非常可怕的。而且后期呢，太平天国的后期跟捻军呢，还有河流之势啊，就是他们之间也有勾兑，也有联合啊，但是联合的可能也有斗争吧，可能或者互相猜忌，但是呢，他们之间是有联合的。那在这个过程中呢，那还有上海、松江啊、上海这一带呢，有小刀会起义啊。这个小刀会起义呢，跟这个太平天国呢，这个起义呢，几乎是互相呼应的啊。小刀会呢，主要是这个代表了那个帮会啊、哥老会啊，就是各种帮会的势力吧，它是哥老会的一个分支啊。这个帮会里面还有洪门，就是中国当时有很多的这个帮会，各种帮会啊，帮会呢也是一种力量，然后帮会也有他自己的口号啊，什么反清复明啊等等啊这些东西。然后1862年和1873年呢爆发了陕甘回乱，陕甘回乱呢就基本上是陕西甘肃这一带呢爆发了大规模的回民的这个叛乱啊，据说有数字说杀了2000万汉人啊，这个规模相当浩大了。那么陕甘回乱呢，这里面呢有相当重的这个宗教色彩，有相当重的宗教色彩，这个因为都是伊斯兰啊，都是回民，都是伊斯兰。那么与此呼应的呢还有新疆的这个阿古柏叛乱啊，但他们时间都是有相当长的这个时间的这个交错啊。阿古柏叛乱呢是1864年到1877年，它跟陕甘回乱的时间呢这个有将近十年的这个交错啊，就是同时阿古柏叛乱和这个陕甘回乱都没有平定。以上这些例子，这个国内的这个大的事件来看呢，就是大清朝在国内啊，我想讲的呢就是说非常不安定啊，就国内啊这个很不安定啊，这里面涉及到宗教啊，那白莲教、天理教、太平天国，这都是宗教啊，这里面都有很浓重的宗教色彩。然后呢陕甘回乱、阿古柏叛乱、新疆的阿古柏叛乱，这个宗教色彩更重，这伊斯兰还有国际势力。阿古柏里面有俄罗斯的这个渗透，有土耳其的渗透啊，就是突厥啊，有突厥势力。然后呢陕甘回乱里面呢也有这方面的一些势力，国际势力的这个参与啊。那这里面还有帮会啊，哥老会啊、洪门啊、小刀会啊等等啊。就是我想讲的呢，就是在1894年如果看这个大清王朝的国内的形势啊，说危如累卵可能有点过啊，因为这些叛乱呢都已经被平定了，在1894年的时候都已经被平定了啊，这个而且通过洋务运动呢，大清朝通过洋务运动啊，通过所谓的同治中兴，元气也有恢复啊，所以说危如累卵呢可能过了一点啊，应该说往前如果追溯，往前追个十年二十年，其实就是危如累卵啊。但是呢，就是如果说风雨飘摇呢，可能也不过分啊。这个或者再往坏说一点呢，就是回光返照，它有这个同治中兴呢，可能也是个这个看怎么理解了啊。说风雨飘摇、山雨欲来啊，回光返照，我觉得这些说法都可以啊，就是国内很不消停。讲完国际形势，讲完国内形势呢，我想再讲一下就是中外冲突啊，就是大清王朝和国际这些列强之间的冲突，我想讲一下这个问题。那么这个冲突呢，当然最早的冲突呢是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那么鸦片战争呢就不多讲了，今天第一次鸦片战争不多讲了，因为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过程中呢，其实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第一呢，大清朝呢是比较蒙圈的啊，第二呢，它主要的摩擦呢是在贸易以及外交的这个对外交的这个一无所知上啊，当然这里面还涉及到一些 法律问题等等啊，就是当时爆发了一个就是英国水手打死了一个人的这个事件，然后呢如何处罚呢，大家有很大的争议，如果处罚英国水兵有极大的争议。就第二次鸦片战争呢，它大概可以分成两个阶段呢，第一个阶段呢其实也还是摩擦呢，也还是贸易啊等等，这些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这些事儿啊，这个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呢，这个事儿闹大了呢，闹升级了呢，主要是在哪里呢，就是大清朝啊劫走了其实就是绑架了谈判的这个代表团啊，谈判代表团呢一共是39个人，一共39个人呢，他直接把这39个谈判代表团的人呢给扣了，而且呢这个折磨死了大概20个，那么活下来的大概10几个呢，这个也遍体鳞伤啊，这个那么这个导致了呢整个这个事件的这个升级啊，导致了这个法军攻陷大沽口，到达天津，然后到达北京，火烧圆明园等等这些事儿啊，这个那么这个事儿呢，第二次鸦片战争呢以这个恭亲王主持的北京条约啊，跟他们签订的这个北京条约而告终啊。这个北京条约呢，简单说一下北京条约，北京条约里面呢赔800万，规定中国要赔800万两白银，然后呢这个开放天津作为商埠啊，这个然后允许法国传教士传教，允许法国在华这个招募华工，就说这些事儿呢，我们后来都说这是什么不平等条约啊，不平等条约，当然也没错，也不平等。但是呢，你其实看这些事儿呢，就是没有一件呢是多么了不得的事儿啊。这个我给大家讲一下啊，就说这个很有代表性，就说中外那么多不平等条约，这个被我们这个国共两党啊这个渲染的不平等条约，其实除了一两个战败啊，比较明显的比较大规模的战败引起的这个赔款条约、割地条约，这个比方马关条约啊、割地啊、赔款的等等啊，其他的条约这个主要就这些事儿啊，主要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没什么原则性问题，就从现在来看啊，就在我们这个见惯了 WTO 的这个人来看的话呢，这没什么了不起的啊，你传教传教呗，也无所谓啊。北京条约呢，这个对大清朝来讲呢，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条约，因为大清王朝呢当时面临这个太平天国，面临捻军，就是这个我不知道用什么词啊，就说四面漏风了，就是这四处受敌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北京条约呢使得中外的这个关系啊，这个冲突完全消弭了中外冲突啊，不仅解决了中外冲突，而且呢基于这样的一个北京条约，还由于北京条约呢的签订，后来这个剿灭太平天国的时候，这些列强啊，就是欧洲列强英法俄啊，还出了很多力啊，这个尤其是在江南这一带啊，江南这一带呢，这个当地很多商会啊，包括当地政府啊，借助洋人的力量啊，这个剿灭了，就是剿这个太平天国。比较著名的呢，就有这个华尔洋枪队啊，华尔洋枪队。然后后来呢，华尔死了以后呢，是叫戈登洋枪队啊，这个就是立了很大的功啊，不仅在帮助这个大清王朝镇压农民起义啊，就镇压叛乱，我们讲啊，站在大清王朝的角度来讲是镇压叛乱。这些列强呢，还对这个太平天国呢进行这个军火的禁售、禁运，啊，就是军火不卖给太平天国这个起义军或者叫叛军。那这个也很厉害，这个也很重要，这个稍微晚一点我会再提到啊，我会再提到。 那么基本上什么概念呢？就是说比方说二十两白银的东西啊，当然他禁售并不能够，他禁售是官方禁售，那民间会有些走私了啊，甚至有很多走私。那么基本上呢，二十两白银的这样的一个枪械哈，卖到这个最后通过走私渠道或者这个黑的渠道卖到太平天国叛军手里呢，要一百多两白银啊，这就是完全是天价，就中间这个利润中间这个利润是不得了的。也就是说呢这个太平天国呢，在这个军火的问题上，因为当时军火呢大家都严重依赖西方啊，中国国产的这个能力很弱啊，有一点能造点子弹啊什么的，这个但是总体要依靠洋枪洋炮。那么太平天国呢，其实最后失败呢，也跟这个太平天国失败，曾国藩胜利，也跟这个武器禁运有相当大的关系啊，就是你武器上有很大的落差，这个仗呢就很难打啊。这个因为当时的这个第一呢是涉及到热兵器冷兵器，第二呢涉及到前膛装弹后膛装弹等等啊这些问题，因为这个那个时代呢都已经出现这个后膛枪了啊，那个炮呢有已经有开花炮了啊，这个所以说呢，这个也就是说呢，北京条约签订之后，如果没有北京条约，大清朝对付这个捻军，同时对付捻军，同时对付太平天国，能不能胜是有一个很大的问号啊。而且呢，这个刚才我说的英法俄这几国呢，还出动了这个不仅是禁运，还出动了人力来剿灭太平军啊。这有一个专有名词啊，叫借尸助剿，就是借洋人的这个借尸啊，帮助这个剿匪啊，借尸助剿啊，或者叫借夷剿匪吧，还是叫什么东西？这个就是有一个专门的说法啊，就是他们立了很大的功啊，这个保护江南。第二个这个中外的冲突呢，我想讲一下呢，因为当时那些年中外冲突，各种冲突都很多啊，但是比较剧烈的冲突呢其实不那么多啊，很多就是谈判，然后贸易上做点让步，这个开放几个城市，开放几个港口，然后呢有的会可能设置一点租界啊，那些租界也不大，你说香港呢，香港其实也就相当于国内的一个县啊，就是相当于割了个香港呢，可能就相当于割了一个县，一个县无所谓啊，其实从当时来看是无所谓，你现在说香港哎呦那么好的地方啊，在当时来看也就是个渔村啊，所以其实割这些种地方呢，对大清朝来讲呢其实是无所谓的，包括上海的租界其实当时也都是一些滩涂啊，跟上海的那个时候上海的中心地带在松江啊，松江是上海的中心地带，这个外滩呢，这些地方都属于滩涂啊，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啊，这个无所谓的，就是这些地方给他一块地方让他去建设，其实无所谓。所以呢，从中外条约来讲呢，比较剧烈的冲突并不多啊。另外一次除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外呢，还有一个呢，比较剧烈的冲突呢，就是中法战争。中法战争呢是围绕着越南的这个宗主权，这场战争呢简单说两句呢，就是说第一呢，海军是这个被打得片甲不留啊，这个我们南洋水师啊，南洋水师呢是基于这个福建船政学校啊，福建船政学堂出了很多人才，包括著名的思想家翻译家严复，以及北洋大清时代北洋时代国民党时代的海军的主要的将领，有相当一部分是来自于福建水师学堂，或者是福建水师学堂的学生培养出来的人，带出来的人。那么中法战争呢，海军是全面失败，彻底失败。陆军呢，在冯子材的带领下呢，我们的历史上书上讲呢，是说取得了胜利或者大胜，但是我看呢，基本上也就是互有胜负或者 平手或者败的不那么严重啊。那么最后的结果呢，是签订了这个条约，中国放弃了，就是大清朝放弃了越南的宗主权，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结果。就是说中法战争给我觉得给大清朝的启示呢，就是第一，我倒着讲啊，第一呢，中法战争给大清朝的启示呢，其实还是呼应了，我前面的结论，就是国家呀与国家之间的这个战争和矛盾呢，它并不是那么剧烈，并不是那么要命，就是中法战争的启示呢，就是说国与国之间的这个矛盾也好，战争也好，它其实远远没有国内矛盾那样来的你死我活啊。这个第二次鸦片战争，也就是英法联军攻陷北京之后，火烧圆明园之后，火烧圆明园其实也是证明了这一点啊，好像也是证明了这一点，就是说人家都攻陷北京了啊，这个皇帝都逃跑了，那也没有要分裂你这个国家，或者肢解你这个国家，或者夺取你大块的土地啊，你至于赔款赔了800两白银，其实对一个大的帝国来讲，这个你还杀了别人使团里面的20个人，对不对，搞死了别人20个人，这个赔个800万两白银其实也不算什么啊，这个甚至我觉得都赔得很少啊，这个这对不起啊，我这个立场可能有点问题啊，不一定很对，但是肯定不算多的啊，这个所以说呢，国外的力量势力，列强的势力，你最终看来呢，他并不是要你的命，或者也不是要肢解你，也不是要把你搞得垮台啊，他夺取你的地方，像越南这种地方，实际上他的主权本身也有点说不清，对不对，也是边缘地带啊，对于你来讲也不是核心地带。我刚才这个一个多小时呢，这个将近两个小时啊，讲这么多呢，实际上我希望给大家，或者说我要如果给大清朝的提建议啊，我如果是幕僚，或者我如果是大清的重臣，我会给大清朝提什么建议呢，就是说你作为国防的战略啊，就是大清朝的国策，你其实你要确定是防什么啊，首先你要决定防什么，防谁，第二是防谁，对吧，第三才是怎么防，对不对，我们讲国防，这里面我讲的国防呢是一个广义的国防的概念，不光是防国外啊，那我们现在比如今天我们在讲国防的时候都在讲防国外，防美啊，防日啊，是吧，这个防谁谁谁，但是你从一个大的整体的国防策略来讲，就从一个国策的角度来讲，你要防什么呢，对不对啊，第一你防什么，第二你防谁，第三怎么防。那基于我刚才对国外国际形势，国内形势啊，包括这个中外的这个摩擦，中外的这个冲突啊，我来判断的话呢，其实防外比防内啊，就是防内比防外重要的多啊，内部如果出现问题，那都是要命的问题，都是大的问题，国外出现的问题就是国外列强的骚扰，这个基本上都是这个小问题啊，都是割点地啊，对吧，大清朝那么大啊，1000多万平方公里呢，那么大割点地赔点款啊，开放几个商铺啊，这个弄几个租界，其实基本上都可以解决问题，那国内的问题如果一旦爆发，基本上要你大清朝的命啊，所以这是我的一个结论。那我的这个结论呢，跟中国的这个历史呢其实也非常的呼应啊，中国历史那么长啊，我们现在讲24史啊，当时可能只有23史啊，这个真正被外面的敌人导致，外部的敌人导致改朝换代的，基本上只有一个是元朝灭宋啊，元灭宋，就这一个朝代是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这个外国啊，或者叫异族啊，这个消灭了，灭了我们这个王朝啊，清朝灭明这都不算，因为明朝本质上来讲是李自成啊，这个崇祯是死于李自成，就说中国20多个朝代啊，这个长的朝代短的朝代，24史里面我借这个讲啊， 就说这个亡于异族的、亡于国外之手的只有一个，宋朝啊，当然也包括南宋、北宋哈。这个其他的都是亡于内部的这个起义呀、政变呐、权臣呐、军变呐等等这些东西。所以说呢，这个我给清朝，我说大清王朝呢，从防的角度来讲，应该防内啊，主要防内，大比例的资源、大比例的这个注意力啊，这个都要围绕着防内，而不是防外啊。防内防什么呢？啊，防独立啊，就分裂。实际上呢，这个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独立的这个事儿，对大清朝来讲呢是非常存在的，完全存在啊。因为大清王朝呢，这个比方说，其实后来的这个辛亥革命，也就是一个相当于一个呢，这个汉族的独立运动啊。其实这个驱除鞑虏啊，这个就是一个汉族的独立运动。二呢，你要这个刚才讲了防独立啊，就是说这个汉族的独立运动啊，这个其实你包括太平天国啊，包括这个小刀会啊，啊，他们尤其小刀会。尤其像洪门啊、哥老会啊，这里面都有比较浓重的这个叫反清复明的色彩啊。这个反清复明呢，实际上几乎类似于或者接近于一个独立运动，或者叫分裂，用现在的话来讲也可以叫分裂啊。啊，就是汉族谋求独立，谋求从大清王朝独立出来啊，不想跟你们一伙啊，不想跟你们一家啊。那这个你像阿古柏这个叛乱呢，其实也是一个新疆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是这个新疆回族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种独立运动啊。陕甘回乱呢也有这种独立的色彩啊，就是闹独立的色彩。这个当时来讲呢相对稳定一点呢，蒙古啊，西藏啊还比较跟大清王朝心连心一点，靠谱一点。其他的都有这种存在的可能啊，都有这种独立分裂的可能。这是防独立。第二呢，防革命啊。从世界上来讲呢，当时因为还孙中山还没有开始闹革命，这个去君主化的这样的一个革命呢，在中国还没有出现啊，或者还没有看出太多的这个苗头。但是呢，从世界范围来讲呢，这个苗头呢啊，或者这样的一个趋势呢，是不得不防的啊，是需要去需要防的啊。这个那么从国防的角度来讲呢，这个大清王朝呢也有些有利因素啊。有利因素呢，实际上这里面也结合我们这个时代讲一点，就是所谓的这个黑科技的出现啊。在当时这个时代呢，有几样这个高科技或者叫黑科技，其实有利于大清王朝巩固自己的这个统治，或者叫防范内部的这个安全问题啊，就或者叫稳定的问题，或者叫安全的问题。几个科技呢？第一呢是电报，电报当时已经出现了，那电报在这个军事上、国防上的应用，这个大家可以想象啊。第二个呢是这个枪支啊，那个时候呢，这个那个时代呢，已经这个线膛枪呢，已经广泛的这个装备了部队啊，这个线膛枪呢，它的射程和精度都要比原来的这个原来的枪支呢要先进很多。枪支的进步呢，这个技术黑科技呢还包括了这个机枪啊。当时呢1894年的时候呢，当时马克沁机枪已经被发明出来了，马克沁机枪是1893年被发明的啊。当时1894年呢还没有装备部队啊，没有大范围装备啊。那么加特林机枪呢，清朝已经有装备了啊，装备的这个数量我没有查，但是呢有机枪了。那机枪呢，这个杀伤力都不用我解释了哈，就是当时清朝已经装备了，清朝的部队啊，这个军队已经装备了机枪。那么还有一个黑科技呢，或者叫先进的科技呢，就是铁路。铁路对于国防、对于军事上的应用呢，也非常，就是它主要的作用是运兵啊。就是当时清朝建铁路、修铁路最主要的目的，早期是为了运兵。因为这个普法战争、普奥战争的时候呢，德国的铁路呢，在这个军事上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啊，就是铁路对于国防，啊，这个尤其大国家呀，因为否则你来不及啊，靠人走太慢了，就铁路来运兵，这个对国防的现实意义非常大，这是我讲的这个当时的一些高科技。 对于清朝的国防，前面讲国防嘛，我讲国防呢，有一些正面的啊，就是有一些有利因素。那么国防呢，这个里面就说新的这个国防技术啊，这个纷纷涌现啊，高科技技术纷纷涌现，但是呢，这些技术呢也都是要花钱的，就比较贵。就换句话来讲，冷兵器时代呢，这个军队啊，这个军费啊，它也就是人头费，基本上武器呢不贵嘛。那到了热兵器时代呢，这个军费呢，它就有相当一部分要用作这个装备啊，你人数可以不那么多，但是呢，这个你要花钱，要烧钱，它非常烧钱。那么对于大清朝来讲呢，烧钱呢，怎么才能有更多的钱可以烧呢？啊，但这地方我讲一下呢，就是说这都是国策啊，跟国策相关的啊。啊，这个要富呢，这个要让国家更富呢，其实这个在清朝的时候，这个答案也很明确，也很简单，就是要多搞改革开放啊。改革开放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时啊，我说个数字啊，就是1879年的时候，1889年的时候，清朝的这个关税收入啊，已经占到了整个这个财政收入的 25% 左右。就是说这个原来都说外国的东西进来这个闭关锁国嘛，那这个呢算是尝到了这个改革开放的这个甜头，因为每年的关税收入就相当厉害啊。因为清朝呢这个它有一个祖训，就永不加赋，所以它在农民身上，在农业上面要追加这个赋税呢，它与祖制有违，就是不符合祖制。也就是说清朝呢这个要提高它的财政能力呢，大清王朝要提高财政能力呢，它最有效的手法呢实际上就是一个这个关税收入啊。而且那个时候呢，关税在那个英国人赫德的管理下呢，这个管理的非常高效啊，这个每年收入也非常高啊，这个是清朝的唯一的一个可能不腐败清廉的这样的一个部门。另外呢就是工商业啊，工商业呢啊，因为工商业呢它相对受到这个组织啊永不加赋的这个限制，因为当时永不加赋呢主要是指这个农业税，就是这个农业的产出啊这个收税的问题啊。那么工商税呢实际上就是这个应该不在这个永不加赋的这个之内啊，就是税负的比例呢可以稍微高一点。就刚才讲到了军队呢这个要花钱，然后呢再讲了一个军队呢这个使命啊，就是刚才讲到了军队要花钱，讲到了军队的使命，这个或者防的国防的使命主要是防内部啊，要维稳啊。那么也就是说对大清朝来讲，他其实可以应该要打造一支可以外战外行但是必须内战内行的这样的一支这个部队啊，那围绕着这样的一个目标啊，这个来做。那具体怎么做呢？我觉得这个有很多措施，今天就不展开讲啊。我们可以站在那个时代，如果围绕这样的一个目标呢，这个其实这个总的纲领就比较清楚。然后呢，需要在外交上呢，需要这个基于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思路呢，在外交上呢，要尽量避免和国外的啊，尤其和列强的这个军事冲突啊。这个因为你主要的这个要防内嘛。那么上面讲了第一个大的章节哈，第二个章节呢我想呢讲呢就是朝鲜对大清王朝或者对我们中原王朝来讲是什么含义啊，这个地方我讲一下，但是会适当简短啊，前面讲的时间太长了。那么在我看来呢，这个朝鲜呢对于这个帝国呢是一个千年的啊，我认为是个千年的面子工程啊。这个其实从隋朝唐朝争高丽来讲，这样的一种中藩的国啊，所谓叫中藩国啊，啊，对这个中原帝国来讲，基本上就是个面子工程。为什么说是面子工程呢？就第一，我们不征他任何的税，就是中原王朝从来没有对这个中藩国啊去收税啊。第二呢，也从来没有去对他进行行政管理。那主要的往来是什么呢？就是每年呢，这些中藩国呢，这个包括很多啊，那个强盛的时候就很多，包括一度包括原来包括琉球啊，这个就是他们每年会有几次啊，向这个王朝的皇帝呢要进贡啊，这个那么同时呢，进贡的同时呢，就是他把他当地的一些好东西 啊，宝贝给皇帝作为贡品进贡上来。啊，皇帝呢，这个帝国的皇帝呢，这个泱泱大国也不能寒碜，也一定要回礼，叫这个回礼呢叫赏赐啊，他送来的东西呢叫进贡，我们回去的东西呢叫赏赐。那基本上呢，这个如果说标价的话，这两样东西进行标价的话呢，啊，永远是这个中原王朝，就如果算经济账的话，这个我们这个中央王朝啊肯定是亏的，肯定是亏的。所以呢，一般这个中央王朝呢，要限制这些松藩呢进贡的次数，你就是你不能老进贡，因为你老进贡呢就得老回礼啊，这每次回礼呢都得赔钱啊。我按我现在的想法呢，就是说朝鲜可能每年几次进贡什么高丽参呐、人参呐、貂皮呀 啊这些东西啊，那么大清王朝呢要回给他什么呢？丝绸啊、瓷器啊啊这些东西啊。那我们倒推到那个时代呢，因为那个时代整个植被啊、资源环境呢也比较好，所以貂皮和这个人参呢应该是这个不稀缺的啊。那个时候植被都很好嘛，环境没有破坏啊，有大量的这个貂皮啊、人参啊，挖一挖就能挖出人参来，我估计啊。那么这个中原王朝的这个瓷器和丝绸相当于什么呢？这个相当于当时的高科技啊，因为这个瓷器的烧制在当时来讲肯定是高科技啊，这个高科技瓷器呢也是高科技和奢侈品啊。那我觉得呢，就可能相当于今天乡下的朋友、乡下的亲戚给我们送两只土鸡，对吧？送点这个有机蔬菜，然后我们给他回礼呢要回一个这个 iPhone。 大概我觉得瓷器可能相当于我们现在的 iPhone 啊，丝绸呢可能相当于我们的这个 LV 包包，或者说这个爱马仕包包，我们得给他回个爱马仕包包或者 LV 包包。那这种这个买卖呢，这个它实际上就是一个面子工程。还有呢，这个朝鲜呢虽然和中原王朝啊，这个其实自明朝起建立了非常密切的这个关系以及信任关系，但是它主要的这个说起来很巧哈，就是明朝呢正好在朱元璋时代呢，就朱元璋还在位的时候呢，明朝呢这个李氏王朝刚刚建立。那李氏王朝建立呢，这个他也是通过一个政变啊，他那个政变呢正好是当时的皇帝呢派这个将军李将军李成桂吧，好像叫李将军呢去说要进攻这个大明王朝，然后李将军呢这个就叛变啊，这个不愿意进攻大明王朝，然后呢杀了个回马枪，把这个王朝呢把原来那个皇帝呢给抓了啊，给抓了。那这样的话呢，这个大明王朝的太祖和这个朝鲜李氏王朝的太祖呢就建立了这个十分深厚的这个感情和这个渊源吧啊。当时那个也是朱元璋册封了李氏王朝，李氏王朝呢他其实也是需要大明王朝给他的这样的一个加封呢获得他的合法性，否则他这个政变呢可能合法性呢也有很大的疑问啊。这个那阶级感情呢，总而言之了，就是大明王朝和李氏王朝的阶级感情是非常浓厚的啊，以至于大明王朝灭掉了就是大清王朝取代了大明王朝之后，朝鲜的这个皇室啊，他使用的年号呢，他居然使用崇祯200多少多少年的年号。也就是说呢，朝鲜呢固然这个效忠这个中原王朝，但是呢他内心里效忠的呢不是大清王朝，是大明王朝。这我想的这个朝鲜对当时大清王朝来讲呢它的含义啊。那么在国防上的含义呢，其实我原来在朝鲜战争的时候呢也讲过，在这儿呢我再补充一下，就是说朝鲜呢从国防的角度来讲呢对这个中原王朝呢没什么太大意义，因为朝鲜呢离北京太远，离帝都太远，大概有1000多公里。那么在当时的这个情况下呢，如果别国不管日本呢还是英法呀列强哈，要进攻这个中原王朝的话，大清王朝的话，这个他最快的捷径是从这个天津大沽口这边登陆啊，这个第二次这个鸦片战争呢，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啊，就如果能从大沽口从天津那边进攻北京的话，攻击北京的话，他根本不需要通过那千里迢迢在朝鲜那边登陆，然后在那儿这个1000多公里大概行走的话，没有铁路的话得要一个多月啊，这个急行军我估计要一个多月啊，就这个显然没有意义啊，这个有一个多月的话，这个这边的布防啊各方面早就完成了，要逃跑该逃跑该逃跑啊，该调兵调兵，对吧，所以它没有什么太大意义。那么朝鲜呢，在当时呢，朝鲜在当时呢，这个其实呢，这个也像这个大清一样啊，他也在搞他的洋务运动啊，也想搞洋务运动，他有他的开化党啊，就朝鲜有一个开化党。开化党呢，基本上可以理解为就是类似于中国那些这个大清王朝那些要搞洋务运动的人啊，就是这个就是要向西方学习了，简单的来说。那么他的开化党呢，朝鲜的开化党呢跟中国不同呢啊，跟这个大清王朝的不同在于什么呢，他基本上分成两派啊，两派，这两派当然他也不是截然这个水火不容的两派啊，就这个他随着时代时机的变化，外部形势的变化，这两派之间呢他也有他的这个交错的地方啊，一派呢是亲日，一派呢是亲俄。那么开化党呢，这个基本上就是分成两波，一波呢，一部分呢是亲日，一部分亲俄，或者有很多人呢可能这段时间更亲俄，那段时间更亲日，总而言之呢，他们比较仰慕这个日俄在改革开放问题上的成就啊，这个大家知道，这个俄国也是这个通过所谓的改革开放，就在彼得大帝时期啊，成了这个欧洲的强国啊。日本呢是正在崛起的这个强国，大清朝呢正在搞洋务运动，也就是改革开放，也有点生有点起色。但是呢，在当时呢，日本的这个朝鲜的主要的这个就比较新潮的啊，比较这个新锐的这个政治家都更仰慕这个俄国或者日本，那只有比较老套的啊，这个不前沿的思想，不那么前沿的思想，比较老套的这些人呢，才会更仰慕，或者更贴跟这个大清。那么刚才讲到了这个朝鲜的开化党啊，有亲日亲或者亲俄的倾向。那么1884年和1886年呢，分别两次爆发这个叫朝俄密约事件。这朝俄密约事件呢，基本上呢就是说朝鲜想跟俄国签订密约啊，他签订密约的内容呢，基本上呢大致可以归纳为呢，就第一呢，朝鲜希望得到俄国的这个保护啊，那这里面呢，这个也隐含了这个朝鲜呢想借机呢摆脱中国的控制啊，但是这两次密约呢，这个都泄密了啊，都被中国呢，就是大清王朝呢这个察觉，然后呢这个察觉干预，然后呢这个找到这个朝鲜的这个当权者来质问，然后呢他们又赶快否认啊，因为这个当时大清在朝鲜呢有驻军，袁世凯呢当时就驻军在这个朝鲜，然后呢这个所以呢然后大清朝呢也没有查到什么实据啊，真凭实据啊，但是知道这个事儿啊，这个叫叫朝俄密约事件。那么这个事件呢，实际上令大清朝呢其实有些这个一方面是不满，一方面也有些紧张。同时呢，日本呢对这个事儿呢也非常关注，也非常紧张啊，因为这个等会儿我们讲到这个远东这个地方的这个三国关系里面就讲到。其实呢，半岛当时啊，在1894年半岛的这个形势呢，其实它本质上反映的呢，它超出了这个朝鲜的这个事情，它实际上呢是俄国、日本和大清朝这个三国的这个势力的博弈的过程，这个中心啊。那么俄国呢是老牌，这个它这不算很老哈，这个在彼得大帝手里崛起的啊，然后呢这个 在当时来讲呢，也至少100多年的这个帝国主义，强国了，列强了，他成为列强，欧洲列强，也至少有100多年了，可以算老牌这个列强了。那日本呢是新锐啊，日本是这个远东，在半岛，在远东，在半岛都属于这个替补的这个列强或者叫新锐。那么大清王朝呢，这个是在缓慢的复兴之中啊，缓慢的，当时还是有一些复兴的迹象啊，这个洋务运动啊，同治中兴啊等等啊，就是这从这个从太平天国那个时候的奄奄一息，这个已经这个有这个有很大的恢复啊，这个三国在博弈啊，三国在角逐啊。那么对于大清朝来讲呢，我刚才讲前面其实讲到了，就朝鲜呢对大清朝来讲呢，它并没有一个多大的战略意义啊。这个地方我再补充一下啊，就朝鲜当时呢在大清朝啊，它是归这个礼部管啊，归礼部管。那么当时的这个西藏啊、新疆啊、蒙古啊是归谁管呢？是归礼藩院啊，就是叫藩属国。就说西藏、新疆和这个蒙古呢属于大清王朝的内藩，基本上可以这样讲，就是说它是这个有一定的行政管辖渗透的啊，它不是，它基本上这几个地方属于自治啊。但礼藩院里面呢，它收税，就是对刚才我说的这几个地方呢，它是有收税的啊，这个是大不一样啊，就是它有财政，就是这些地方是有财政贡献的。那么朝鲜呢是归礼部管啊，礼部呢它实际上，所谓礼部啊实际上就相当于秩序，礼啊它不是礼貌的礼啊，这个它实际上相当于一个秩序。也就是说用我的话来讲呢，就是说朝鲜呢对这个大清王朝来讲呢，它就体现了一个帝国的这个秩序，或者叫这个叫什么呢，就是像是我就是说的简单一点，它就是个面子工程啊。这个那么在日本、俄国和大清朝、大清国这个三国在半岛或者说在远东的这种势力的角逐的过程中呢，事实上中国跟就是大清王朝和日本打响这个就是中日打响这个甲午战争啊，实际上反映了呢，就是大清王朝呢他在这个远东的这个局势和远东战略上呢是非常不明的啊，就是他没有一个明确的远东战略啊。这个为什么我说他没有一个远东战略呢？因为实际上当时在远东，在半岛啊，在朝鲜半岛，这个日俄清三国的这个关系是非常明显的，就是大家在这里都有博弈，也都有角逐，对吧？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三国博弈的过程中，对吧？那么大清他要么啊，就是我认为哈，就是参照这个东汉末年的这个三国的关系啊，你要么就是联俄拒日，就是联合俄国这个啊排斥日本。要么呢就是联合日本啊，这个抗拒俄国，啊啊！当然，如果你觉得你非常强大，你是这个地区的当仁不让的老大，你才可以日俄兼具，就是我同时啊把你们的势力都这个从半岛、从朝鲜赶出去啊。那么中日清战争或者叫这个甲午战争，它最后反映的呢，它并不是联俄拒日。他丝毫在当时啊，丝毫没有跟俄国有任何联手，他就单独的跟日本这个抗衡。那么从当时的大清朝的这个国力和国势来看呢，在日俄清这三国里面呢啊，那我们现在知道啊，我现在不用上帝的眼光啊，不用上帝的这个视角来说这个事儿啊，那我就说，我如果用当时，如果我是大清朝的决策者，那我最多认为我是排名第二。从各方面的角度来讲，我这个大清朝的实力啊，国力跟俄国是无法比拟的啊，甚至差一大截 啊。当然，当时的人可能会认为比日本强，甚至比日本强很多。那我觉得也 OK， 那我接受这种判断啊，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当局者迷嘛，所谓对吧？我们现在知道啊，当时大清朝也赶不上日本，但是呢，从当时的人角度来讲，这个你可以，我们可以暂时认为说大清朝比日本的国力强，但是无论如何，大清朝的国力啊，这个和国势跟俄国比是远远比不上的啊，人家是老牌列强啊，这是老牌列强，而且清朝跟这个俄国也有数次交手啊，交锋交手啊，这个包括俄国跟其他的列强交手啊，还是看得出来，就是说俄国的实力远在大清朝之上。那么既然大清朝的实力远在俄国之下的话，其实他没有理由，换句话来讲，我觉得他没有任何理由去单方面去跟日本开打，对吧？那就相当于孙权，如果我们模拟用这个东汉末年三国的这个案例来讲的话，对吧？那就是刘备和孙权打啊，这是最愚蠢的打法，对吧？参照这个三国的案例呢，比较明智的是第二强和第三强联手来对付第一强啊，这是这个我们从历史上得到的教训。那么还有，那即使不是第二和第三联手，那你第二或者第三，你至少要跟第一要联手，你不能单独的去跟第二打啊，就第二你没有道理啊，我们姑且认为清朝第二啊，第二强国啊，远东的第二强国，第二强国没有理由，没有任何理由去跟第二第三强，就第二强国没有理由跟第三强国去来一场赌国运的这个战争啊，这是没有任何理由的啊，这个道理我就不讲了。所以说呢，我认为大清朝，就大清王朝当时这个整个远东的国际战略啊，整个远东的这个攻防战略啊，完全不明朗，完全是晕的啊，就没有任何国际战略啊，基本上最后走上了一条什么路呢？就是又拒俄又拒日啊，又排斥俄国又排斥日本啊，这个从国力来讲是完全不可行的，你没有这么强的国力，对不对？你看到今天的话，只有美国可以同时对付两个这个世界上第二强国、第三强国同时对抗啊，那可能搞得美国以后很费劲，对不对？你中国没有可能的，对吧？那当时大清朝呢，其实也是在远东啊，在半岛也是处于这样的一个格局。比较理想的或者最理想的呢，是联合日本来对抗啊俄国，防止俄国在远东的势力扩张和渗透。那么对日本来讲呢，就是他在这个过程中呢，他是一个什么心思呢？我这要讲一下。刚才讲到了这个大清朝啊，他比较，就是说比较明智的国策是要联，至少要联合一方对付另外一方，对吧？那比较最理想的呢，是联合日本来对付俄国，对吧？那么如果说大清朝决定联合日本来对付俄国，对抗俄国的话，那么当时在朝鲜的问题上的处理就完全不一样。啊，你比方说可以像中法战争一样，对不对？那我允许朝鲜独立，对朝鲜让步啊，或者我们这个说的难听一点，就把朝鲜给卖了，那我们同意日本跟大清朝共管朝鲜啊，就这样的条款啊，这样的一个这个方案，基本上啊，就我看了一些资料啊，就如果大清朝啊同意朝鲜独立啊，或者同意啊这个日清共管朝鲜啊，这个就是这个朝鲜属于双重的这个藩属国啊，我们共管，对不对？然后呢，甚至在这个在势力渗透上同意说允许日本多渗透一点啊，你甚至说的过分一点，整个把朝鲜这个纳入日本的势力范围又怎么样呢？对不对？然后呢，把日本拖到绑到与大清的战车上，共同对付俄国的这个渗透啊，这是我认为我们在这个大清朝在远东的这个整个战略应该是基于这样的一个战略啊，这样的一个战略可行不可行呢？那这样这里呢，我要分析一下，给大家分析一下，就是日本在当时啊，这个对朝鲜的这个势力渗透啊，包括甲午战争这个。 这个他这个发动甲午战争或者参加甲午战争的这样的一个心思和诉求。就当时的这个大的背景呢，就是俄国呀，他这个尤其在克里米亚战争失败以后啊，他加大了在远东的这个势力的扩张，因为在欧洲啊，尤其在巴尔干半岛啊，他也遇到一些挫折，在土耳其那边也遇到一些挫折，所以呢，俄罗斯呢加紧了对在远东的这个势力扩张。这里面这个标志性的这个事情呢，就是这个西伯利亚铁路啊，就是联系这个欧洲到这个海参崴啊，经过这个西伯利亚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大铁路啊。这个在1894年的时候呢，这个铁路已经动工了，已经正在修筑之中啊，就西伯利亚铁路啊，在这个一直修到1900几年哈、啊、才完工。那么西伯利亚铁路呢，实际上它也有它的这个除了经济啊物资啊这方面的含义以外呢，它也有它的军事含义。也就是说，这个前面讲的就是铁路在当时啊，它军用的这个分量很足，有很大的军用的成分，就是国防的成分或者进攻或者防守啊，它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成分和作用。那么西伯利亚铁路的这个修建呢啊，使得日本呢其实非常紧张啊，因为俄罗斯在整个远东它已经显现出它的攻势。那么同时呢，西伯利亚铁路呢又使得俄罗斯呢啊具备这种派兵的能力啊，这个一旦修筑完成啊，这个它就具备这种能力。那么也我那么这里面呢，就是说日本呢对西伯利亚铁路的修建呢，尤其山县有朋啊啊，日本的当时的这个军部里面的军队里面的这个最有影响力的人山县有朋，对西伯利亚铁路极其敏感啊。那么日本在当时呢，鉴于西伯利亚铁路啊所体现出来的俄罗斯在远东的扩张和渗透，基于朝鲜这个的朝俄两次的这个朝俄密约啊，就是朝鲜有投靠俄罗斯的嫌疑啊和趋势，就是如果在朝鲜的势力或者这个力量啊或者干预啊不够的话，最后朝鲜非常有可能，在日本看来啊，非常有可能成为俄罗斯的势力范围。那么朝鲜和日本的关系呢，就是太近了啊，就隔了一个对马海峡啊，这个所以说呢，我这里面呢讲的就是说，日本对朝鲜的这个地方之所以如此敏感，如此要花力量去或者说叫这个去抢夺朝鲜的话啊，基本上有三层含义啊，有三层含义。那么第一层呢，这个当日本内部它也有这种扩张啊、殖民啊，这个这方面的诉求，这是毫无疑问的，就是所谓叫殖民啊，或者国土的扩张啊、势力范围的扩张啊等等啊，对吧？这是它的第一层需要啊，这个目的。第二层呢，啊，当然我们现在就是说他也想进攻大清朝。对不对？那这个说法呢也没错啊，也没错。那么第三层含义呢，就是说它其实是防，就前面讲的两个都是进攻性的。那么第三层含义呢，就是它实际上是在防堵俄国，就是我要抢在你俄国这个把朝鲜纳入势力范围之前，我要把朝鲜纳入我的势力范围，啊，那换句话来讲呢，日本根本不相信大清朝能把朝鲜啊守得住。如果你大清守不住，大清朝守不住朝鲜，而朝鲜沦入俄罗斯之手的话，那么朝鲜就非常容易或者非常可能成为俄罗斯最后进攻这个日本的跳板啊。所以说呢，我刚才讲的就是说日本对朝鲜呢它有这三层含义。那么过去呢，我们的历史书也好，教科书也好呢，基本上是强调它要进攻中国啊，就是这个侵占朝鲜就是为了侵占中国，对不对？这是我们的这个教科书啊，所有的这个舆论基本上是这样讲。而就是把这个权重突出啊，在我们眼里看来啊，基本上日本进攻就是对朝鲜的这个渗透啊，或者这个势力范围的这个进攻吧，攻势吧，恨不得 90% 是为了进攻中国。啊，这是我们的这个说法。那实际上呢， 就是说我刚才讲的这三层含义它都有，这三层目的它都有，但是实际上这个比重是不一样的啊，比重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就是在我看来，他的防堵在朝鲜问题上，他防堵俄国占的权重至少要占到 60-70% 以上，进攻大清朝进攻中国的权重在 10% 以下啊，他自己的殖民和扩张大概我觉得占个 3%-40%， 基本上在我看来呢啊，或者2-30%，就这样的一个比重。但是呢，我们的教科书呢，实际上讲，就是说，他日本的防堵的这样的一个诉求，或者这样的一个战略目标，基本上我们提也不提，对吧？那就是殖民朝鲜和进攻中国啊，这个说法，这种判断是错误的。那如果说啊，大家接受我刚才的这样的一个权重的判断的话，就日本对朝鲜的问题，它之所以朝鲜是日本的痛点呢，最大的痛点。这个他实际上最大的诉求是在于防堵俄国。如果同意这个判断呢，实际上防堵俄国，在防堵俄国这个势力在远东渗透或者南下的问题上呢，大清朝或者就是大清朝和日本是完全可以取得共识和取得一致的，就大家的利益是共同的，对吧？因为大清朝也要防止俄国的利益，俄国势力的南下和渗透。那就我刚才这些啊，这一段的分析呢，实际上就非常类似于这个在抗日战争前后啊，就是其实中国一直处于俄国和日本的这样的一个选择之中，就是你连谁啊攻谁，就联合谁抗拒谁，对吧？那么甲午战争最终的这个按照翁同龢、光绪的选择是其实他没有联合谁了。啊，这个他们既当时没有联合俄国啊，他只是这个抗拒日本啊，然后呢，在这个朝鲜问题上呢啊，寸步不让，这才有了这个甲午战争啊。如果当时对朝鲜问题做出一定的或者相当的让步，在战略上和日本取得共识，在防堵俄国的问题上取得共识，那么日本和中国是和大清朝是完全可以和解的。也就是说甲午战争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啊，这是我对这个问题的论述。那么实际上呢，这一幕呢，就是到底是联俄拒日还是联日拒俄，这一幕呢在1937年的时候，1936年37年的时候再次呈现给这个我们这个中国的决策者啊。那么中国的决策者呢，这个再次面临决策的考验啊。那么我讲讲呢，就把甲午战争在后续讲讲完呢，那就是说甲午战争之后很快李鸿章就开始联俄，那签订了一个这个中俄密约啊。当时那个李鸿章在1898年啊，这个访问莫斯科，当时是莫斯科还是圣彼得堡，应该是圣彼得堡，访问圣彼得堡，这个签订了中俄密约，允许或者同意俄罗斯的西伯利亚铁路啊，这个经过我们的东北啊，也就是中东铁路、中东路啊，这是1898年。然后呢，很快，1900年，这个俄罗斯呢，借这个庚子全乱，借八国联军之机呢，这个大面积侵占了这个东北。然后呢，没多久呢，这个等于俄国这个就占领了东北。然后呢，大清王朝不得已再次联手和日本联手，就走向了，就是甲午战争之后走向了联俄，联俄拒日。八国联军之后，大清王朝又走上了联日拒俄的道路，也就是这也就是后来的日俄战争啊。日俄战争呢，实际上是相当于啊，中国大清朝当时没出面，没有完全出面，但是暗地里帮助日本。实际上几乎是相当于请日本来帮助经过我们的东北啊，也就是中东铁路、中东路啊，这是1898年。然后呢，很快1900年，这个俄罗斯呢借这个庚子全乱，借八国联军之机呢，这个大面积侵占了这个东北。然后呢，没多久呢，这个等于俄国这个就占领了东北。然后呢，大清王朝不得已再次联手和日本联手，就走向了，就是

那个我们说，比如说想要进胸大清啊，啊，他可以从大沽口海洛啊，但是就是说这种方式啊，和那种什么蚕食，像俄国那种蚕食形式，可能大清非常害怕这种东西。比方说，尤其是朝鲜半岛，它靠近所谓的龙兴之地，那就是什么盛京啊、辽宁那一带，他去也害怕这个东西，他怕自己的龙兴之地被占了，所以他更敏感啊，尤其是被怕被蚕食，像后来俄国啊，入侵那个东北一样，他最害怕的是这个啊，所以说他为什么主战的决心那么强？如果是在南方，他可能还真没这么大的决心啊。好，我那个准备的也不充分，或者说今天因为讲了刚才讲了一个多小时嘛，也头昏脑胀的啊，可能思维也不清楚啊，那就先补充到这里吧啊。好，谢谢大家，谢谢武兵啊，你那个讲的当然是很好了，我可能还得再听一遍啊，再消化消化啊，因为信息量太大了。